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您好，连先生。 哎，你好。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连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城市呢是迪拜。 嗯， 那其实说起迪拜来，我想这两年中国的这些朋友们是越来越多的看到来自这个城市的各种消息哈。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过去我们说迪拜是一个土豪之城啊，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城市啊，哎，当个乞丐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哈。那由此也引发了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说想方设法到迪拜去当乞丐，以为可以日入千金等等。 是，对对，确实有这么新闻。 然后还有什么有人在迪拜养的宠物都是什么豹子呀之类的哈，说的是非常的夸张哈。 嗯。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所谓严肃的新闻哈，比如说迪拜他们在努力的打造。这个除了传统的能源产业之外，一些新的产业，比如说高科技呀、数字技术啊、打造智慧城市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发展各种旅游业等等啊、给人感觉的是在土豪之外呢，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创新锐意进取的这样一个城市啊。 对， 那好，今天呢我们就请在迪拜有多年生活体会的连先生来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介绍迪拜这个城市啊、那请您先说说啊，现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北京是正值寒冬时节 啊。对， 那此时此刻在迪拜是个什么天气呢？ 迪拜现在的天气是它一年中最好、最适合人出行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对，因为每年的话，就是从三月份开始到。年底的12月份、这中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炎热的时候。平均温度的话就是在最低温度的话就是个38度。 哦，最低38度。 对，最 南半球嘛。 嗯， 所以跟我们刚好是相反的。 没有，他跟我们不是，不是他跟我，他也是北半球的。 北半球啊。 对，他是只不过是在那个沙漠地带。 赤道以北啊。 对，赤道以北，那个在这那个红那个波斯湾那边。 对， 对面的话就是迪拜的对面的话就是伊朗嘛。那个隔壁的话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还有也门呀。这些国家。对，还有阿曼。对， 所以说如果现在北京市如果是寒冬时节，它刚好是一年当中最暖和的时候。 对，最 舒服的时候，最炎热的时候。 没有，它是最舒服的时候。 最舒服的时候。 对，最适合它这个时候的气温应该是也就是个22度、28度的样子。 哦， 对，正中午时的时候的话，才最热最热的时候才是38度。 哦，那如果有朋友想去迪拜的话，您推荐他在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去呢？ 我要推荐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对，12月份到2月份之间。 对。那说起迪拜来哈，我们也看到了，迪拜有很好的这个航空公司哈，迪拜航空哈，也是以这个什么全球什么最早使用什么超大宽体客机呀、什么豪华客机呀、什么舱位怎么舒适宽敞啊等等著称啊。您肯定这些年来往返做了很多次这个迪拜航空吧。 对，做了有一些，但是我做的最多的还是那个中国的南航。对，还有那个香港的那个太行。 啊，国泰航空。 对对对，国泰。 那您觉得这个现在国内往返迪拜是非常方便吗？ 嗯， 大概航程多少个小时？ 大概7个小时直飞。 嗯 啊、 嗯 对，7个小时的样子。 嗯、 从北京过去可能要8个小时。 嗯，那您在您的印象当中哈、啊，您观察国人对于迪拜这个城市的了解啊， 嗯、 您觉得是有一点被新闻误导，有一点误区吗？ 对，有误区。 嗯、 就像您刚刚说的， 嗯、 说有到迪拜去，我们在当地的时候也看到相关的新闻， 嗯、 说那个、 嗯、 去迪拜捡垃圾，或者说当乞丐， 嗯、 年入20几万或者40多万，更夸张的还有更多。 对，真的就有说男孩子藏在飞机里头想过去什么的。 是，这是误导的。 嗯， 这就是在实际情况是在迪拜是不能去当乞丐的。 当乞丐 对，当乞丐的话是违反当地的法律的， 嗯、 会要被抓起来。 那您觉得这样的传言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传言的话，在网上的话，有一些那个公众号上面的话，就是可能是为了一些宣传手段， 嗯，博眼球， 对，博眼球，就这么说出来一个真的夸张的一个情况， 嗯， 实际上当地也有乞丐，但是呢，是当地的阿拉伯女性，而且是不具备生活能力的那种女性， 嗯， 才能去去那个当乞丐呀，去乞讨。 嗯， 是这样的，当地的乞讨的话，就比较的话，就是说比较严格。 嗯， 有政府有很严格的规定去， 就是说、 嗯、 这些阿拉伯女性，贫困的阿拉伯女性是备案的， 对， 是政府有备案的。 对对对，有一些的话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嗯， 对，而且的话就是不是说迪拜的人去乞讨， 嗯、 是迪拜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嗯， 它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有7个酋长国， 嗯， 其中的话有一个有一两个的话就是比较贫困的，也不是所有的都非常有富有， 嗯， 像乌姆盖万呀，像那个哈伊马角那边的话，比较的话就是贫困， 嗯， 我去过那边有好几次的那边去钓鱼看过、 嗯， 对，那边的话是非常非常偏僻的， 嗯， 所以那边的人的话生活比较清苦。 嗯 啊，比很艰难，所以他们会有可能会到迪拜这边来，乞讨当那个讨生活， 嗯， 讨吃的啊。 嗯，就是看来并没有说什么到迪拜去做一个乞丐都可以轻轻松松月入多少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可能都是国人的一些以讹传讹的一些公号啊，或者是一种过于的浪漫的一种文学创作了哈。 是，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啊，自我满足， 自己一个想象而已。 结果还真的是有不明真相的这些年轻人哈，不是说前不久就有一个四川男孩悄悄藏在了东航的这个机翼里头哈，怎么这个行李舱里面想到迪拜去哈，以为真的可以过上这样一种不费劲儿的生活呢哈。 对， 嗯，那在您在迪拜工作生活的这些年里哈，跟迪拜当地人打交道，您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族群呢？比如说他们有人说啊，他们其实生活得很悠闲，但是因为有很好的资源，有上天恩赐的好资源，所以说其实啊就可以很轻松的这过上不错的日子啊。您觉得是这样吗？ 嗯，当地的人的话就是阿拉伯人的话素质非常高， 嗯， 而且的话对人特别友善， 嗯， 也就是近几年的话就是那个反恐啊，恐怖分子啊， 嗯， 可能的话就有一点误传， 嗯，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啊， 嗯， 就是觉得吧阿拉伯穆斯林啊比较激进， 嗯， 比较的话就是说有 部分的这个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哈人啊， 但是真正的穆斯林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友好， 嗯， 而且的话就是说对信誉方面还有对人的一些 诚信、 还有对人的热情， 嗯， 都非常的关注， 嗯， 而且的话特别关注女性， 嗯， 弱势群体的一些扶持特别大， 嗯， 在当地的话就是女性的话是到任何地方去买东西或者是排队啊什么之类的从来不用去排队的， 哦， 可以优先权， 优先， 对， 嗯， 特别是小儿童， 嗯， 也是特别特别的话就是爱护，而且的话对老人也是特别特别尊重的， 嗯， 在当地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可以做到的话就是说安全的话就是在外面的话可以做到路不拾遗， 嗯， 有这么可以这么说， 嗯， 不管任何时候到外面去的话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太平的一种状况， 嗯， 对，很安全。 嗯，很安全。 对。 那么您看到比如说国内传播的什么关于他们的土豪式的生活方式啊，开着这个镶金的车辆啊，有个豹子在车里面啊，这种很夸张的一种描写哈，是当地人生活的真实的写照吗？ 有这种 影子。 有一些、但是不是所有的是这样。 啊、 当地的还是很有些人的话就是开着车的话确实比较豪华。像在杜拜莫那边的话，在当那边的话、确实有这种人存在。而且的话在养动物的话，据我所知我也养过动物、我到那个动物市场那边去，沙家那边那个动物有很大一个动物市场，那里面的话就是买了动物的话可以买到什么那种鹰隼呀、像那种老鹰， 有点野生动物的意思。 对还有孔雀啊、但是没有夸张到说有豹子狮子老虎这么之类的对，没有夸张到这种地步。对， 那您觉得他们崇尚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风尚呢？ 他们的话就是家庭观念特别强，就是每到周末周六，只要是休息日，就到一家人的话，就是不是说在有些中国人的家里的话，就是很多像我们南方人的话，就是很多的话就喜欢打麻将，但他们的话就基本上的话就是到公园里面去聚会 野餐。 对，野餐、做烧烤啊、跳舞啊、都特别特别关注家庭成员的一些感受。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基本上都会参加。对。 那听您的描述呢，我感觉在迪拜生活的这些年来给您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的印象，是吗？ 对。但是呢，因为当地的人群的话就是占比例的话比较大，当地人的话占的比例不是很多， 也有很多外来人口。 对，整个阿联酋就那边的话，就是像英国啊，不像那个印度，还有那个主要是印度啊。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呀、伊朗，还有那个孟加拉人，还有菲律宾人，这些人的话是人群是比较多的。中国人的话在阿联酋才30来万啊，像印度人的话都有80-90万人，菲律宾人也有80-90万，再就是阿富汗人，还有那个伊朗人这边的话就是也差不多有80-90万人，所以整个阿联酋人的话200-300万的比例是特别少。 是这样的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在阿联酋在迪拜的这30万中国人哈，主要从事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们主要是从事像中国人的话就是比较做生意的比较多。菲律宾人的话就是到一些大型的公司里面做一些职员的多一些。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呀，还有那个孟加拉这边的人的话就做一些低端的工作， 就是体力劳动了。 对，比很多一些。伊朗人还有印度人的话，就是特别伊朗人做生意的话是最多的。还有中国人。对。 那由此看来，这个迪拜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啊。 对。 可能是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在这里交汇。 对，还是比较融洽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我们的主题城市呢是迪拜。前面谈到了您在迪拜生活这些年来哈，您对这个城市的一些总体印象，对当地人的感受，那么也介绍了迪拜一种多元文化哈，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共同融洽生活在这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哈。 对。 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也看到啊，好像迪拜跟我们中国城市之间的这种贸易往来呀、交往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了哈。 是。 就是航线是越开越多啊。两地的民众互相的这个民间走访、旅游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对。 那么目前呢，在中国。在迪拜的这个投资情况是怎么样的？哪方面的投资您觉得是最活跃的呢？ 迪拜的话就最主要的话就是有 它的那个活跃度的话，最多的是贸易。 贸易。 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特殊。 嗯。 站到一个亚欧。 嗯。 还有非。 嗯。 一个交汇点。 嗯。 所以呢，很多的北非、非洲啊，像南欧这边的人的话，商人都会到这边来采购货物。 嗯， 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南亚那边的人，像印度，好大一部分人也会到这边来采购货物。 嗯，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嗯， 迪拜当地的投资的话，就是房产投资也是比较火热的。 嗯， 像在那个当趟那边的话，就是那种公寓啊，每年的那个净收益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的话，因为很多那个菲律宾人呢，在那个杜拜莫里面上班的，还有大部分中国人，也是在那个杜拜莫里面奢侈品里面的话，就是奢侈品店里面，做工作的，还有高级的白领啊，做金融机构的。其实迪拜的金融业也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它的金融灵活度的话比中国是灵活很多，这是我深有体会的，像除了当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像 Dera 这边啊，Dera 地区这边帆船酒店那边啊，再就是那个Business Bay 那边，还是都比较好的。 那么旅游业它的情况怎么样呢？ 旅游业也是非常好的，每年的话，有很多很多中国人，基本上的话，这些年我在那边遇到的，大部分的话都是中国人，还有欧美人都会到那边去旅游，购买东西，因为的话它是免税的嘛。在那边的同样的商品的话，在他们那边买的话，比当地到自己本国买的话会便宜很多，所以很多人的话都会到那边去，而且的话在那边的话就是政府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每年的投入非常大。像欧美人的话，最主要到那边去的话，就是欧美人有习惯的话，就是喜欢每年去晒太阳。因为那边的日光的话，日照时长特别多，你也知道的话是沙漠地带，所以的话就是特别多的跟欧美人都会到那边去。中国人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到那边去买东西的人， 去购物的啊， 购物的人特别多。对。 那么在您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迪拜的景点哈，给我们做几个介绍好吗？ 可以，没问题。迪拜的话，就是在那边去旅游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不外乎几种吧，自己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无非的话就是那个最著名的话就是哈利法塔，这是最高塔了，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他们是不是还能建另外一个塔？还要超过这个哈利法塔是吧？ 好像是。对对对。再就是那个到深海钓鱼。因为 深海钓鱼。 对。 是潜入海里面去钓鱼。 没有，就是开着游轮到海里面去。 到外海去啊。 对对对对。再就是当地的冲沙也是比较有特色的，特别有那个阿拉伯风情。 冲沙。 对，冲沙的话， 沙堆上冲下来是吗？ 冲沙的话，说白了就是说简单，就是开着越野车，像悍马呀这种车，就是在沙漠里面，就是因为沙漠里面的话有很多沙丘啊什么的，就是在那里面去 体会那种颠簸的感觉是吧？ 刺激 的感觉， 对对对对，那种速度与激情的感觉还有那个肚皮舞啊，还有那种烤肉啊，再就是骑着摩托骆驼，骑着骆驼的话就是在那个沙漠里面穿行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思。我们去了好多次，都是挺好的 所以可见他的这些旅游项目也是跟他的这个地带和地理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那说说看，迪拜有什么美食呢？ 迪拜的美食，我个人推荐哈。就是一个伊拉克烤鱼，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食品。阿富汗烤肉和伊拉克的烤鱼是很有特色的。它伊拉克的烤鱼不像国内，我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东西，我也比较挑东西。当时我就 那您身材还这么好， 我这人怎么吃都不胖 啊！太羡慕了啊！ 谢谢。那个伊拉克烤鱼的话比较特色，不像中国国内的烤鱼，国内烤鱼的话就有一个盘子， 对， 啊一个有汤汁啊什么之类的， 对， 啊、 辣椒一块炒，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烤鱼不是的，他的烤鱼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圆 像个灶一样的东西，但是灶的话不是有台子嘛，它是空旷的。 嗯嗯 啊、那里面的话就是放一些木柴呀，不像木炭，不是木炭，是木柴，真的是木柴烤的。 嗯， 就是把个鱼的话，就是新鲜的烤鱼，就穿着穿着的话，就放在那个上架子上面，慢慢的个烤，就像烤羊肉一样。 哦， 啊、像那样烤出来。 哦， 啊，特别有特色。 那它就是非常原汁原味了。 对对对对对。 可能调料也很简单， 嗯、 吃的是那个鱼肉的鲜美，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它调料的话，就是主要放的是那个印度的那个香料在里面。 哦。 对对对，印度的香料不是非常非常出名吗？ 对，各种什么咖喱、 嗯、 类似于制作咖喱那样的香料哈， 对对 对, 对、 哦 那个、 红 红绿绿的那东西，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迪拜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哈， 对对对对， 伊拉克烤鱼， 对对对对、 嗯、你还说还有阿富汗烤肉， 对对对，阿富汗烤肉、嗯、阿富汗烤肉的话就是比较纯正的那种，主要是烤的那个羊肉吧、 嗯、 他们的话烤肉的话就是那种主要烤的是羊排啊、羊排之类的东西，就是也是用那个跟刚刚说的那个大灶，像那个烤羊肉一样，他们那边的羊肉很有特色啊、 嗯 再就是配合他们那边的一个酱料一起吃的话，特别有意思。 这个是您回来以后经常想念迪拜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对，啊 啊、好的， 这个东西是比较印象很深刻。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迪拜呢多数人都是穆斯林哈， 嗯， 那么在当地吃饭或者在当地餐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禁忌作为中国游客来说应该特别注意的呢？ 有的话就是、 嗯、 最主要的话就是不能饮酒， 嗯， 这是肯定的，而且的话公共场合是不能随便抽烟的， 嗯， 对，因为当地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对酒类产品酒精含酒精类的所以呢当地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注意要不能饮酒，要饮酒的话也有地方，但是的话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像他们皇室指定的有几个那种酒吧里面才能饮酒。 吃完了伊拉克烤鱼或者是阿富汗烤肉的时候千万不要兴之所至的说哎呦给我来几瓶酒、 嗯、 这可能是对人家当地风俗的一种冒犯是吧？ 对对对对， 嗯 而且的话你拿着酒瓶子在外面走的话、 嗯、 被当地的警察发现了也是要没收或者是罚款的， 嗯， 对， 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海外游客特别来关注哈， 嗯， 要遵守的当地风俗。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富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